说嘛会？ 过来念什么？ 吓得破烂，用看几位大嫂把财碗亲儿好似王三，别后婴儿好像拿起宝船，本当向前向西皇错认了你的亲弟弟大嫂起来见礼， 还礼。君爷但是失迷路途了， 并非失迷路途，我乃昭明文信帝。 有命便知，无命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王宝钏。君爷，你与他有情？ 非亲。 有故？ 非故啊。 既非亲故，你问他则甚？ 大嫂有所不知，我与他丈夫同军去了，托我带来万金家事，不儿同安稳。 如此，君爷，请稍待。 请便。 哎呀，请旨。想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竟有失信前来，本当上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去？我自有道理。啊，君爷，你可知衙门？ 哦，这衙门嘛，略知一二了。 有道是这一。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只近你。 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不敢平贵之寒气。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见过你了。 有道是这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君爷那失信与我。 马来马来，大嫂，我也告别。 请别。 哎呀，且住！想我贫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情如何。看四下无人，我不免挑起他一番便得了。公君曾把牡丹系，装成先生单膝骑，秋红旗过多妇女。这平贵挑起自己有气功，他的爱女儿嫁一去， 心里 哀伤。我把大嫂的事情去 他 带内， 更是不要紧的所在。 这

四少同策同观。 此话当真？ 当真。骗你不成啊！ 不要与冰凉，罪不安家钱，买绫罗，做衣裳，买个织，不把满大嫂织做妆奁，罪不。 就该拆家园，为何来塞大道变为金旗下，我两地一样上马走啊， 愿无交换。 去到船， 一见学士心好惨，不然是我不传归还，黑白有门同心 丈夫我心得要来，不问我饥寒儿子，开口就问所的什么官，难道是 你岂管团官不成吗？ 为妻是我叛了啊， 临行之时也曾与你留下安家躲哟。 什么安家躲哟？ 是担干柴拔斗捞米。 就是那十担干柴拔斗捞米，满是时气，就是输嘛，也把他输完了， 就该去些。 哪里去些？ 相处去些。 自你去后，为情永不尽相负。 好，有旨去。 本来的有旨去。 告辞。 哪里去？ 去去相处，与你爹爹算还我这一十八载的粮饷啊。 我爹爹他病了啊。 他得的什么病呢？ 得的是见不得你的病。 哎呀呀，他见不得我，我还见不得他呢。有朝一日得了唐氏天下，他与我牵马追等，我还嫌他老呢。 四郎有心来讲话， 未曾睡着， 句句都是梦话， 句句是言。有道是龙亲有报， 有报先报， 无报呢？ 心里的先是报。 看了报，戴头上正头燕山帽，身上层层不龙袍，腰中提裤翻忙刀，三天拿去四七巧。下跪何人？ 王氏宝钏。 跪在我的面前说什么？ 前来讨封来了。 是财财物家破钱，骂得我好哭。我啊是不封你了啊。 方才不知是你呀、 啊、哦，若知道是我呢？ 嗯，我还要多马上接去。 越发的不奉了。 当真不奉？ 当真不奉？ 果然不奉。 果然不奉。 不奉就 慢慢来，慢来，哪有不奉的道理？三七听奉， 哪怕你不奉我。 有一个带， 你带来什么？ 西凉国有个女在谈，她把父王所以骂。 西凉国女在谈，她不为人的母亲，有一日跟龙天他们分来，是我为天。 什么人来论你什么天？我爹发在他边，有朝一日登龙殿，封你丈娘当神权。 偷偷放心

了酒，和睦一匹配 还是闫星鹏演唱的《做工》，听众朋友，今天到这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